第73回，情因旧恨生灾毒，新竹遭魔性破光。话说孙大圣扶持着唐僧与八戒沙僧奔上大路，一直西来。不半晌，忽见一处楼阁重重，宫殿巍巍。唐僧勒马道：“ 徒弟，你看那是个什么去处？” 行者举头观看，忽看见山环楼阁，西绕亭台，门前杂树密森森，宅外野花香艳艳，柳间西白鹭，浑如烟离玉无瑕，桃内撞黄莺，却似火中金有色，双双野鹿忘情闲踏绿沙阴，对对山禽飞于高明红树苗，真如流软天台洞，不亚神仙朗愿家。行者报道：“ 师父，那所在也不是王侯地宅，也不是豪富人家，却像一个安观寺院，到那里方知端地。” 三藏闻言加鞭促马，师徒们来至门前观看，门上嵌着一块石板，上有黄花观三字。三藏下马，八戒道：“ 黄花观乃道士之家，我们进去会他一会也好，他与我们衣冠虽别，修行一般。” 沙僧道：“说得对，一则进去看看景致，二来也当洒货头口，看方便处安排些斋饭与师傅吃。”长老一言，四众共入。但见二门上有一对春联：“黄崖白雪神仙府，瑶草奇花于世家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这个是烧毛炼药，弄炉火提罐子的道士。” 三藏撵他一把道：“谨言谨言，我们不与他相识，又不认亲，左右暂时一会，管他怎的。”说不了，进了二门，只见那正殿紧闭，东廊下坐着一个道士在那里玩药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？戴一顶金艳艳枪金冠，穿一领黑溜溜乌枣服，踏一双绿阵阵云头履，系一条黄符符驴公绦，面如瓜铁，目若朗星，准头高大泪回回，唇口翻张如达达，道心一片银轰雷，伏虎降龙真与世。三藏见了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老神仙，贫僧问讯了。” 那道士猛抬头，一见心惊，丢了手中之药，暗簪儿整衣服，将街迎接道：“ 老师傅失迎了，请里面坐。” 长老欢喜上殿，推开门，见有三清圣像，供桌有炉有香，即拈香祝炉，礼拜三匝，方与道士行礼。遂至客位中，同徒弟们坐下，即唤仙童看茶。当有两个小童即入里边，寻茶盘，洗茶盏，擦茶室，拌茶果，忙忙的乱走，早惊动了那几个冤家。原来那盘丝洞七个女妖与这道士同堂学艺，自从穿了旧衣换出儿子，竟来此处。正在后面裁剪衣服，忽见那童子勘察，便问道：“ 童儿有神客来，这般忙容？” 仙童道：“ 世间有四个和尚进来，师傅叫来看茶。” 女怪道：“ 可有个白胖和尚？” 仙童道：“ 有。” 又问：“ 可有个长嘴大耳的？” 仙童道：“ 有。” 女怪道：“ 你快去递了茶，对你师父丢个颜色，如他进来，我有要紧的话说。” 果然，那仙童将五杯茶拿出去，道士脸一，双手拿一杯递与三藏，然后与八戒、沙僧、行者。茶罢，手中小童丢个眼色，那道士就欠身道：“ 列位请坐。”叫童儿放了茶盘陪侍，等我去去就来。 此时长老与徒弟们并一个小童出殿上观玩不提。且说道士走进方丈中，只见七个女子齐齐跪倒，叫 师兄，师兄，听小妹一言。 道士用手搀起道：“ 你们早间来时要与我说什么话？可可的今日玩药，这只药既见阴人，所以不曾打你。如今又有客在外面，有话且慢慢说吧。” 众怪道：“ 告禀师兄，这桩事专为客来方敢告诉，若客去了，纵说也没用了。” 道士笑道：“ 你看贤妹说话，怎么专为客来才说，却不疯了？且莫说我是个清净修仙之辈，就是个俗人家，有妻子老小家务事，也等客去了再出，怎么这等不闲，替我装幌子哩？且让我出去。” 众怪又一起扯住道：“ 师兄息怒，我问你，前边那客是哪方来的？” 道士拖着脸不答应。众怪道：“ 方才小童进来取茶，我闻得他说是四个和尚。” 道士作怒道：“ 和尚便怎么？” 众怪道：“ 四个和尚，那有一个白面胖的，有一个长嘴大耳的，师兄可曾问他是哪里来的？” 道士道：“ 那中是有这两个，你怎么知道？想是在哪里见他来？” 女子道：“ 师兄原不知这个委屈， 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经去的，今早到我洞里化斋，为是妹子们闻得唐僧之名，将他拿了。” 道士道：“ 你拿他怎的？” 女子道：“ 我等久闻人说，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体，有人吃他一块肉，延寿长生，故此拿了他。后被那个长嘴大耳的和尚把我们拦在浊垢泉里，先抢了衣服，后弄本事，想要同我等洗浴，也止他不住，他就跳下水，变作一个鲶鱼，在我们腿裆里钻来钻去，欲行奸骗之事，果有十分被拦。他又跳出水去，现了本相，见我们不肯相从，他就使一柄九尺钉耙，要伤我们性命。若不是我们有些见识，几乎遭他毒手，故此战兢兢逃生，又着你于外甥与他敌斗，不知存亡如何。我们特来投兄长，望兄长念昔日同窗之雅，与我今日做个报冤之人。” 那道士闻此言，却就恼恨，遂变了声色道：“ 这和尚原来这等无礼，这等背拦，你们都放心，等我摆布他。” 众女子谢道：“ 师兄如若动手，等我们都来相帮打他。” 道士道：“ 不用打，不用打，常言道一打三分低，你们都跟我来。” 众女子相随左右，他入房内取了梯子，转过床后爬上屋梁，拿下一个小皮夹，那夹有八寸高下，一寸长短，四寸宽窄，上有一把小铜锁锁住，即于袖中拿出一方鹅黄绫汗巾来，汗巾须上系着一把小钥匙。 开了锁，取出一包药来。此药乃是山中百鸟粪，扫鸡上千斤，是用铜锅煮，煎熬火候匀。千斤熬一勺，一勺炼三分，三分还要炒，再断再重熏，制成此毒药，贵似保和针。如若尝他味，入口见阎君。道士对七个女子道：妹妹，我这宝贝若与凡人吃，只消一里，入腹就死；若与神仙吃，也只消三里就绝。这些和尚只怕有些道行，须得三里。快取等子来。内衣女子即拿了一把等子道： 称出一分二厘，分作四份。 却拿了十二个红枣，将枣掐破些，塞上一厘，分在四个茶盅内。又将两个黑枣做一个茶盅，着一个托盘安了，对众女道： 等我去问他，不是唐朝的便罢，若是唐朝来的，就叫换茶。你却将此茶令童儿拿出，但吃了个个身亡，就与你报了此仇，解了烦恼也。 妻女感激不尽。那道士换了一件衣服，虚礼谦恭，走将出去，请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，道： 老师傅莫怪，世间去后面吩咐小徒，叫他们担些青菜萝卜，安排一顿素斋供养，所以失陪。 三藏道： 贫僧素手进拜，怎么敢劳赐斋？ 道士笑云： 你我都是出家人，见山门就有三生奉粮，何言素手？敢问老师傅是何宝山，到此何干？ 三藏道： 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经者，却才路过仙宫，竭诚进拜。 道士闻言，满面生春道： 老师傅乃忠诚大德之佛，小道不知，失仪远后，恕罪恕罪。 叫 童儿，快去换茶来，一香作素半斋。 那小童走将进去，众女子招呼他来道： 这里有现成好茶，拿出去。 那童子果然将五盅茶拿出，道士连忙双手拿一个红枣茶盅奉与唐僧。他见八戒身躯大，就认作大徒弟，沙僧认作二徒弟，见行者身量小，认作三徒弟，所以第四盅才奉与行者。行者眼乖，接了茶盅，早已见盘子里那茶盅是两个黑枣，他道： 先生，我与你穿换一杯。 道士笑道： 不瞒长老说，山野中贫道士茶果一时不备，才然在后面亲自行果子，只有这十二个红枣，做四盅茶奉敬。小道又不可空陪，所以将两个下色枣做一杯奉陪，此乃贫道恭敬之意也。 行者笑道： 说哪里话，古人云，在家不是贫，路上贫傻人。你是住家的，何以言贫？像我们这行脚僧才是真贫哩。我和你换换，我和你换换。 三藏闻言道： 悟空，这仙长实乃爱客之意，你吃了吧，换怎的？ 行者无奈，将左手接了，右手盖住，看着他们。却说那八戒一则饥，二则渴，原来是时长大大的，见那盅子里有三个红枣，拿起来锅的都咽在肚里。师傅也吃了，沙僧也吃了。一霎时，只见八戒脸上变色，沙僧满眼流泪，唐僧口中吐沫，他们都坐不住，晕倒在地。 这大圣情知是毒，将茶盅手举起来往道士劈脸一灌，道士将袍袖隔起，当的一声把个盅子跌得粉碎。道士怒道：你这和尚十分粗鲁，怎么把我盅子碎了？行者骂道： 你这畜生，你看我那三个人是怎么说，我与你有甚相干，你却将毒药茶药倒我的人。 道士道：你这个村畜生，闯下祸来，你岂不知？行者道： 我们才进你门，方续了座次，道极相关，又不曾有个高言，哪里闯下神祸？ 道士道：你可曾在盘丝洞化斋吗？你可曾在浊垢泉洗澡吗？行者道： 浊垢泉乃七个女怪，你既说出这话，必定与她苟合，必定也是妖怪。不要走，吃我一棒。 豪大圣去耳朵里摸出金箍棒，晃一晃，碗来粗细，往道士劈脸打来。那道士急转身躲过，取一口宝剑来迎。他两个厮骂厮打，早惊动那里边的女怪，他七个一拥出来，叫道： 师兄且莫劳心，带小妹子拿他。 行者见了，越生嗔怒，双手抡铁棍，丢开解数，滚将进去乱打。只见那七个敞开怀，舔着雪白肚子，其孔中做出法来，咕嘟嘟丝绳乱冒，搭起一个天棚，把行者盖在底下。行者见势不邪，即翻身念声咒语，打个筋斗，扑的撞破天棚走了，忍着性气，迂迂的立在空中看处，见那怪丝绳晃亮，穿穿道道，却是穿梭的经纬，顷刻间把黄花观的楼台殿阁都遮得无影无踪。行者道： 厉害厉害，早是不曾捉他手，怪到猪八戒跌了若干，似这般怎生是好？我师父与师弟却又中了毒药，这伙怪何以同心，却不知是个神来历，待我还去问那徒弟神也。 豪大圣安落云头，念着诀，念声俺字真言，把个徒弟老儿又拘来了，战兢兢跪下路旁，叩头道： 大圣，你去救你师父的，为何又转来也？ 行者道： 早间救了师父，前去不远遇一座黄花观，我与师父等进去看看，那观主迎接，才叙话间被他把毒药茶毒到我师父等，我幸不曾吃茶，十棒就打，他却说出盘丝洞化斋浊垢泉洗澡之事，我就知那厮是怪，才举手相敌，只见那七个女子跑出，徒放丝绳，老孙亏有见识走了。我想你在此间为神，定知他的来历，是个什么妖怪，老实说来免打。 徒弟叩头道： 那妖精到此住不上十年，小神自三年前检点之后，方见他的本相，乃是七个蜘蛛精，他涂那些丝绳，乃是蛛死。 行者闻言十分欢喜道： 据你说却是小可，既这般，你回去等我做法降他也。 那徒弟叩头而去。行者去到黄花观外，将尾巴上毛落下七十根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即变作七十个小行者，又将金箍棒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即变作七十个双脚叉棒，每个小行者与他一根，他自家使一根，站在外边将叉绞那丝绳，一齐着力打个耗子，把那丝绳都绞断，各绞了有七十余斤，里面拖出七个蜘蛛，足有八斗大的身躯， 一个个散着手脚锁着头，直叫 饶命饶命。 此时70个小行者按住7个蜘蛛，哪里肯放。行者道， 且不要打他，直叫还我师父师弟来。 那怪厉声高叫道， 师兄还他唐僧救我命也。 那道士从里边跑出道， 妹妹，我要吃唐僧肉里，救不得你了。 行者闻言大怒道， 你既不还我师父，且看你妹妹的样子。 好大圣把叉棒晃一晃，附了一根铁棒，双手举起，把7个蜘蛛精尽情打烂，切此7个缠肉布袋，浓血淋淋，却又将尾巴摇了两摇，收了毫毛，单身轮棒赶入里面来打道士。那道士见他打死了师妹，心甚不忍，即发狠举剑来迎。这一场各怀愤怒，一个个大展神通，这一场豪杀。妖精轮宝剑，大圣取金箍，都为唐朝三藏，先叫七女呜呼。如今大展金轮手，施威弄法成金吾。大圣金光壮，腰纤胆气粗，浑身解数如花锦，双手腾拿似露露。乒乓剑棒响，惨淡野云浮，谗言语使鸡谋，一来一往如画图。杀得风翔沙飞狼虎怕，天昏地暗斗心无。那道士与大圣战经50-60合，剑诀手软，一时间松了筋结，便解开衣带，呼啦的响一声，脱了皂袍。行者笑道， 我儿子打不过人，就脱剥了也是不能够的。 原来这道士剥了衣服，把手一齐抬起，只见那两胁下有1000只眼，眼中迸放金光，十分厉害。森森黄雾，艳艳金光，森森黄雾，两边胁下似喷云，艳艳金光，千只眼中如放火，左右却如金铜，东西犹如铜钟。此乃仙妖施法力，道士显神通。黄眼迷天遮日月，照人暴躁气朦胧，把个齐天孙大圣困在金光黄雾中。行者慌了手脚，只在那金光影里乱转，向前不能举步，退后不能动脚，却便似在个桶里转的一般。无奈又暴躁不过，他急了，往上着实一跳，却撞破金光，扑的跌了一个倒栽葱，觉到撞得头疼，急伸手摸摸，把顶梁皮都撞软了。自家心焦道， 晦气晦气，这颗头今日也不济了，常时刀砍斧剁莫能伤损，却怎么被这金光撞软了皮肉，久以后定要共荣，纵然好了也是个破伤风。 一回家暴躁难禁，却又自家计较道， 前去不得，后退不得，左行不得，右行不得，往上又撞不得，且怎么好，往下扫他娘吧。 豪大圣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穿山甲，又叫林里林，真个是四只铁爪，钻山碎石如抓粉，满身鳞甲，破鳞穿岩似切葱，两眼光明，好便似双星黄亮，一嘴尖利，胜强如刚钻金锥。药中有姓穿山甲，俗语呼为林里林。你看他硬着头往地下一钻，就钻了有20余里，方才出头。 原来那金光直照得十余里，出来现了本相，力软筋麻，浑身疼痛，止不住眼中流泪，忽失声叫道：“ 师父啊，当年禀教出山中，共往西来苦用功，大海洪波无恐惧，阳沟之内却遭风。” 美猴王正当悲切，忽听得山背后有人啼哭，即欠身开了眼泪，回头观看，但见一个妇人身穿重孝，左手托一盏凉江水饭，右手执几张烧纸黄钱，从那厢一步一声哭着走来。行者点头嗟叹道：“ 正是流泪眼逢流泪眼，断肠人欲断肠人。这一个妇人不知所哭何事，待我问他一问。” 那妇人不一时走上路来，欲找行者。行者躬身问道：“ 女菩萨，你哭的是神人？” 妇女噙泪道：“ 我丈夫因与黄花观观主买竹竿争奖，被他将毒药茶药死，我将这墨纸钱烧化，以报夫妻之情。” 行者听言，眼中泪下。那妇女见了，作怒道：“ 你甚无知，我为丈夫烦恼生悲，你怎么泪眼愁眉，欺心戏我？” 行者躬身道：“ 女菩萨息怒，我本是东土大唐钦差玉帝唐三藏大徒弟孙悟空行者，迎往西天，行过黄花观歇马，那观中道士不知是个什么妖怪，他与七个蜘蛛精结为兄妹，蜘蛛精在盘丝洞要害我师父，是我与师弟八戒沙僧久劫得脱。那蜘蛛精走到他这里背了是非，说我等有欺骗之意，道士将毒药茶药倒我师父师弟共三人，连马四口都陷在他罐里，唯我不曾吃他茶，将茶中灌碎，他就与我相打。正当时，那七个蜘蛛精跑出来吐放丝绳，将我困住，是我使法力走脱。问敌徒弟说他本相，我却又使分身法搅绝丝绳，拖出腰来一顿棒打死。这道士给予他报仇，举宝剑与我相斗，斗经六十回合，他败了阵，脱了衣裳，两鞋下放出千只眼，有万道金光把我照定，所以进退两难，才变作一个灵力林从地下钻出来。正自悲切，忽听得你哭，故此相问。因见你为丈夫有此纸钱报答，我师父丧身更无一物相酬，所以自愿生悲，岂敢相惜。 那妇女放下水饭纸钱，对行者赔礼道：“ 莫怪莫怪，我不知你是被难者，才据你说将起来，你不认得那道士，他本是个白眼魔君，又唤作多目怪。你既然有此变化，脱得金光，站得许久，必定有大神通，却只是还进不得那厮。我教你去请一位圣贤，他能破得金光，降得道士。” 行者闻言，连忙唱诺道：“ 女菩萨知此来历，凡为指教指教，果是哪位圣贤，我去请求，救我师父之难，就报你丈夫之仇。” 妇人道：“ 我就说出来，你去请他，降了道士，只可报仇而已，恐不能救你师父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不能救？” 妇人道：“ 那厮毒药碎狠，药到人三日之内骨髓俱烂，你此往回恐迟了，故不能救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会走路，凭他多远，千里只消半日。” 女子道：“ 你既会走路，听我说， 此处到那里有千里之遥，那乡有一座山，名唤紫云山，山中有个千花洞，洞里有位圣贤，唤作毗蓝婆，他能降得此怪。 行者道： 那座山坐落何方？且从何方去？ 女子用手指定道： 那直南上便是。 行者回头看时，那女子早不见了。行者慌忙拜礼道： 是哪位菩萨？我弟子装昏了，不能相识，前起留名，好谢。 只见那半空中叫道： 大圣，是我。 行者急抬头看处，原是骊山老母，赶至空中谢道： 老母从何来指教我也？ 老母道： 我才自龙华会上回来，见你师父有难，假作孝父，借夫丧之名免他一死，你快去请他，但不可说出是我指教，那圣贤有些多怪人。 行者谢了，辞别，把筋斗云一送，随到紫云山上，按定云头，就见那千花洞，那洞外青松遮圣境，翠白绕仙居，绿柳迎山道，奇花满涧渠，香兰为石屋，芳草映岩鱼，流水连溪碧，云峰古树虚，野禽声蝈蝈，幽鹿不徐徐，修竹枝枝秀，红梅叶叶疏，寒鸦溪谷树，春鸟嗓高出，夏麦盈田广，秋禾遍地鱼，四时无叶落，八节有花如，每生瑞霭连霄汉，常放祥云皆太虚。这大圣喜喜欢欢走将进去，一城一节，看不尽天边的景致，直入里面更没个人儿，见静悄悄的，鸡犬之声也无，心中暗道： 这圣贤想是不在家了。 又进树里看时，见一个女道姑坐在榻上，你看她怎生模样？头戴五花纳金帽，身穿一领织金袍，脚踏云间凤头履，腰系攒丝双喙绦，面似秋容霜后老，声如春燕射前娇，腹中久安三乘法，心上常修四地饶，悟出空空真正果，炼成寥寥自逍遥，正是千花洞里佛，毗蓝菩萨姓名高。行者止住脚，近前叫道： 毗蓝婆菩萨问讯了。 那菩萨急下榻，合掌回礼道： 大圣失迎了，你从哪里来的？ 行者道： 你怎么就认得我是大圣？ 毗蓝婆道： 你当年大闹天宫时，菩地里传了你的形象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识？ 行者道： 正是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，像我如今归正佛门，你就不晓得了。 毗蓝道： 几时归正？恭喜恭喜。 行者道： 尽能托命，保师父唐僧上西天取经，师父与黄花观道士将毒药茶毒倒，我与那厮毒斗，他就放金光照住我，是我使神通扫脱了，闻菩萨能灭他的金光，特来拜请。 菩萨道： 是谁与你说的？我自赴了盂兰会，到今三百余年不曾出门，我隐姓埋名，更无一人知得，你却怎么得知？ 行者道： 我是个地理鬼，不管哪里，自家都会访找。 皮兰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我本等不去，乃蒙大圣下临，不可灭了求经之善，我和你去来。” 行者称谢了，道：“ 我推无知，擅自催促，但不知曾带什么兵器。” 菩萨道：“ 我有个绣花针，能破那丝。” 行者忍不住道：“ 老母误了我，早知是绣花针，不惜劳你，就问老孙要一担也是有的。” 皮兰道：“ 你那绣花针无非是钢铁金针，用不得。我这宝贝非钢非铁非金，乃我小儿日眼里练出来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令郎是谁？” 皮兰道：“ 小儿乃卯日星官。” 行者惊骇不已，早望见金光艳艳，即回向皮兰道：“ 金光处便是黄花观也。” 皮兰随于衣领里取出一个绣花针，似眉毛粗细，有五六分长短，捏在手往空抛去，少时间响一声破了金光。行者喜道：“ 菩萨，妙哉妙哉，寻真寻真。” 皮兰托在手掌内道：“ 这不是。” 行者却按下云头走入观里，只见那道士合了眼不能举步。行者骂道：“ 你这破怪装瞎子哩！” 耳朵里取出棒来就打。皮兰止住道：“ 大圣莫打，且看你师父去。” 行者进至后面客位里看时，他三人都睡在地上吐痰吐沫里。行者垂泪道：“ 却怎么好，却怎么好。” 皮兰道：“ 大圣休悲，也是我今日出门一场，索性积个阴德。我这里有解毒丹，送你三丸。” 行者转身拜求，那菩萨袖中取出一个破纸包，内将三粒红丸子递与行者，叫放入口里。行者把药搬开他们牙关，每人塞了一丸。须臾药味入腹，便一起呕吮，遂吐出毒味，得了性命。那八戒先爬起来道：“ 闷杀我也。” 三藏沙僧俱醒了道：“ 好晕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们那茶里中了毒了，亏着毗蓝菩萨搭救，快都来拜谢。” 三藏欠身整衣谢了。八戒道：“ 师兄，那道士在哪里？等我问他一问，为何这般害我？” 行者把蜘蛛精上相事说了一遍。八戒发狠道：“ 这厮既与蜘蛛为姊妹，定是妖精。” 行者指道：“ 他在那殿外立定装瞎子里。” 八戒拿耙就住，又被皮兰止住道：“ 偏蓬息怒，大圣知我洞里无人，待我收他去看守门户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 敢蒙大德，岂不奉承？但只是叫他现本相，我们看看。” 皮兰道：“ 容易。” 急上前用手一指，那道士扑的倒在尘埃，现了原身，乃是一条七尺长短的大蜈蚣精。皮兰使小指头挑起，驾祥云径转千花洞去。 八戒答应道：“这妈妈却也厉害，怎么就想这般恶物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我问他有神兵器破他金光，他倒有个绣花针，是他儿子在日眼里练的。问及他令郎是谁，他倒是卯日星官。我想卯日星官是只公鸡，这老妈子必定是个母鸡。 机能像蜈蚣，所以能收服也。 三藏闻言顶礼不尽，叫 徒弟们收拾去吧。 那沙僧即在里面寻了些米粮，安排了些斋，俱饱餐一顿，牵马挑担请师傅出门。行者从他橱中放了一把火，把一座观霎时烧得微尽，却拽步长行。正是唐僧得命赶皮兰，了性消除多目怪。毕竟向前还有什么事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